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移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20年来，他一直待在国家工厂。妈妈以前是唱评剧的，他总抱怨没赶上好的时光。少年时我曾经唱歌得过奖状。我那两个妹妹也想和我一样，我17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沈阳，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想。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城，还见了著名的王坤，领导下的东方。其实我 划过世界，给我盖上大红章。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1997快写到吧，800本究竟是什么样？1997快写到吧，我就可以去航港。1997快写到。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让我们在经典老歌中聆听岁月流逝的声音。1999年，歌手陈星推出歌曲《离家的孩子》。陈星演绎这首歌感人肺腑，让人们体会到游子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一经推出广为传唱，陈星也因为这首歌再次火爆流行乐坛。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了好衣裳，也没有好言，好不容易找份工作，心情把我赶，心里头淌着泪，脸上流着汗。离家的孩子别离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你千万别着凉。想都想过是烦是忙，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言，好不容易找份工作，心情把火干，心里头淌着泪，脸上流着汗。 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 的生活是暂时吗？生活实在是难，有一夜，有一夜，实在是难。 就让你走这首歌2002年由台湾歌手陈冠普演唱，他的嗓音刚柔并济，跨越男人的洒脱和女性的柔美，这种天籁般的清透的声音能够刻画出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 我听着你最后的要求，分手后彼此要好好过，你跌坐在门后，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因为爱情我们都努力过，只是到最后分开对你是就让你走，不留什么，我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口，再没有理由找你再回忆枝头，爱像水在你手中遗漏，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就让你走，别说什么，只因为我知道你仍在我心中，心隐隐作痛，不想你看到我难过，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坐在门口，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因为爱情我们都努力过，只是到最后分开对你是解脱，就让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口，再没有理由找你再回忆枝头，爱像水在你手中遗漏，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就让你走，别说因为我知道

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阿杜的安迪。2002年的四月，歌手阿杜推出了这首歌，这是阿杜的老板也是作词人林秋离写给他的，目的是为了让阿杜变得更加坚强，因为他给那些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人们带去了安慰和力量，也把它作为这一时段千年阙歌的结束曲。我是云云，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逆光飞行。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那片海，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快，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可是小小的舞台，我有那么勇敢地说出来，

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怎空多眠的日子？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怎空多眠的日子？ 青河边草由歌手高胜美在1992年演唱，这是同名琼瑶电视剧的片头曲。曲作者在这首歌里加入了台湾传统歌谣的元素和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高胜美的演绎也韵味十足。 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风雨吹不倒。海角如不及，相思情未了。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人海风雨吹不倒。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如不及， 天不老，烟火烧不尽，人海风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你在我那错没完。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光辉岁月是 Beyond 乐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感人至深，是黄家驹专门为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创作的。听 Beyond 演唱的这首歌会让人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会让处在逆境中的人看到希望，会让人不由自主的坚强起来。 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大变天已去，排泄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荒废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外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 如此神秘，我